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23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雪，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雪，最高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 西安市开展全市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90公里巡河路完成整治，站路停车现象明显改善。 天津方面，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交通运输14-5规划发布会，T3航站楼京津城际铁路网持续加密。 京津冀首班中老泰国际班列从河北石家庄发出。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穿越胶州湾只要6分钟，国内最长跨海地铁开启试乘。 国际电讯，初步研究显示，感染奥密克戎住院风险小于感染德尔塔。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苗接种重点仍旨在减少死亡和重症。 文体资讯，北京冬奥会冰壶赛程公布，中国首场将对阵瑞士队。 北京潘家园将启动29周年庆，第4届蟠桃会将与游客见面。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今天上午，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建议所有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涉奥人员来华期间应全程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KN95、FFP2 口罩或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要勤洗手、勤消毒，尽可能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摘口罩唱歌和呐喊，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公共物品或在使用前进行消毒，房间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1例，陕西63例均在西安市，广西4例均在防城港市，河南2例均在周口市，浙江1例在绍兴市，广东1例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陕西省西安市开展全市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经专家研判，西安市存在隐匿性传播，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并且出现外溢病例， 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的高峰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西安市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交管部门在异常五站和国省干道高速路口等加强查验，对非必要离开人员进行劝返。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西安的，除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还要提供单位或街道证明以及相关审批手续。全市小区和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陕西交通广播记者陈阳介绍， 12月22号0点一直到23号8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的确诊病例呢是86例，西安市呢是84例，咸阳市是一例，延安市一例。那么目前呢，西安市呢现在已经是集中完成了一轮核酸筛查。那么从12月2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将启动新一轮的核酸筛查工作。那么此次疫情呢，也对机场和铁路的出行呢有部分的影响。目前呢，我们从这个西部机场呢了解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班呢是已经全部取消了。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呢，对于西安市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所在区县的人员呢，也是严格限制出行。我们从火车站和高铁站呢，目前也了解到，所有进站的旅客呢，必须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一码通、政务码，还有行程码是绿码以外呢，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事单位人员呢，还需要持有单位出具的必要离开西安公函以及主要负责人的审批手续。那么其他人员呢，还需要持街道办以及乡镇出具的公函，还有主要负责人的审批手续。 记者从非常准 APP 查询到，目前没有从北京飞往西安的直达航班，北京到西安的旅客列车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零至十三时，西安市新增2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12月9号以来，西安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234例。 陕西省咸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管控等工作要求和上级专家综合评估，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自今天中午12点起，对咸阳市渭城区实行全域管控，划定管控区和封控区。 据运城市政府网站今天消息，昨天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在对西安返稷山人员进行摸排时，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今天运城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复核阳性，已用负压救护车将其转运至运城市第二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近期国内疫情数条传播链并存，陕西省西安市境外输入关联疫情已发生社区传播，并向省内外扩散。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与西安市互通往来频繁，疫情输入风险明显增加。 为了严防疫情输入，盐湖区疫情防控办发布通告强调，盐湖区所有旅游景区景点自今天起全部关停，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坚持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境、不返乡、不赴西安，杜绝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输入和传播。 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西东兴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目前，东兴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例，均已闭环转运至东兴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天津市第14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呼吸道标本及病家环境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通量测序和序列分析。测序的分析结果显示，该病例属于 VOC 德尔塔变异株，与目前浙江绍兴流行的毒株 VOC 德尔塔变异株为同一分支，提示该病例为浙江绍兴疫情同一传播链。 今天一早，因疫情未能及时返乡考试的28名艺考生如愿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参加了特别设置的异地美术联考。在京蒙两地教育部门密切对接下，仅用5天时间就为考生安排好了异地考点，确保每一名考生不因疫情耽误考试。 记者了解到，当天的内蒙古联考除了在小堡村周达化市设置了异地考点，还有一处设置在位于封贡区内的星湖园考点，为包括华清化市在内的16名封贡区内蒙古考生服务。两处考点的设置为因疫情留在北京的28名艺考生提供了便利，保障他们在北京能够与内蒙古考生同步参加当地的艺术联考。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2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4号凌晨2点至晚8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东北风，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 2021年最后一次寒潮天气今天正式上演。今天上午，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雪。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仅1摄氏度，明后两天继续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仅为-4摄氏度左右。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林娜介绍，受寒潮天气影响，预计23号到26号，北京地区将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下午3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提醒，24号到26号气温大幅下降，将达到今冬以来最低值，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23号夜间至26号北风较明显，也请注意防风防火。 昨天，天津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26号，天津市将有寒潮天气。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23号下午至前半夜有零星小雪或小雪，降雪量不足1毫米，随后大风降温如期而至，特别是15号到26号早上，中心城区最低气温将降至-9摄氏度，为入冬以来的最低值。 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介绍，此轮寒潮过程中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体感会很冷，特别是24号到26号白天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下，比22号最低气温都要低，公众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以防感冒。气温骤降且伴有大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气象风险高，市民也请做好防护。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53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从蒙古国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24号到26号，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持续下降8到10摄氏度，局地下降12到16摄氏度。25号到26号早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降至-25到-20摄氏度，其中坝上地区降至-30到-25摄氏度。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以及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降至-12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降至-20到-12摄氏度。 接下来关注三地交通方面的消息。随着城市的发展，作为河道日常巡视、防洪抢险专用通道的巡河路逐渐承担起通行功能。北京部分城区的巡河路违法停车严重，交通拥堵突出。去年，北京启动了巡河路治理，问题比较严重的90公里巡河路目前已经完成了综合整治，站路停车问题明显改善。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走在通惠河下游传媒大学附近的巡河路上，禁停标线清晰醒目，5米多宽的路面干净整洁，车来车往秩序井然。不过就在3个月前，这条路上还满是占道停放的车辆，让河道管理部门十分苦恼。通惠河管理所所长胡艳芳说， 两边停的全都是车，车辆能够通行的撑死了也就是3米，中间还没有隔离带。我们防汛车辆按喇叭下车去进行疏导，每次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举步维艰，影响了咱们抢险的工作效率。 今年7月起，通惠河管理所联合交管部门、属地政府清劝违停车辆，实化交通标线。如今这条巡河路有了路名，叫惠河南街，乱停车现象明显改善。周边市民说， 以前这如果要有2个对开的车，错车就非常麻烦，现在护栏也起来了，这个上下行也都分出来了，没有乱停车的了，都是正常行驶的车，交通这个状况确实好很多了。 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科石连仲介绍，河湖处管辖的包括通惠河下游段在内的多条巡河路都通过多部门联动实现了交通综合整治。 我们的巡河路前期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和交管部门和规划部门联合对道路进行命名，属地街道合理的将这些违法停的车辆进行疏导。方案实施中呢，我们主要是施化一些禁停标线，安装路名牌，还有一些阻车桩，然后后期道路的违法停车由交管部门进一步执法。 截至目前，全市乱停车现象比较严重的49条段、90公里巡河路全都完成整治。 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发布会。十四五期间，一批区域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将加快建设，天津滨海机场 T3 航站楼将启动建设，逐步加密京津之间的城际铁路网络，基本实现京津冀主要城市一小时通达。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近日，中国民航局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复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可研报告。本市即将投资建设一座全新的综合航空枢纽，实现高铁、航空、地铁的无缝对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刚介绍说， 在“十四五”期间，将建设41万平米的 T3 航站楼、6万平米的综合换乘中心、10万平米的停车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实现三大航站楼、两条跑道同时运营，生动局面。与此同时，京滨城际铁路机场站一并开发建设，地铁的 Z2 线导入到机场的航站楼，天津机场的保障能力吞吐量将突破5500万人次。 在过去的5年，轨道上的京津冀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本市正逐步形成京津城际、京沪铁路、京滨京唐铁路、金星铁路、通五郎市域交铁路这五条铁路通北京的轨道交通格局。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杨树海说， 明年的下半年，从北京副中心通往我市的京唐城际和京滨城际的宝坻至北辰段将建成通车，2023年的上半年，通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金星铁路将建成通车，开工建设京滨城际的北辰到滨海新区段，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明年。同时呢，我们还在谋划从金城到武清到廊坊到北京的市域交铁路，天津的高铁和城际的通车里程将达到470公里，是现在的1.5倍。 昨天上午，一辆满载轮胎、器械设备、日用品等货物的国际班列从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将通过中老铁路直达老挝首都万象。这是石家庄首条至东盟的国际线路，也是京津冀首班中老泰国际班列。本趟班列共搭载70个标箱，经云南莫憨口岸出境，全程行驶3600多公里，运行时间约为7天。 今后，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老泰国际班列将实现每周一列常态化开行，此举将有利于放大京津冀区位、市场、产业等比较优势，推动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市场，加深双边经贸交往，对京津冀高质量对外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政策出台。今天上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联合召开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方宝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5.0 版改革政策聚焦创新与活力，在加强政府监管顶层设计、构建新型监管体系上发力。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和建立6+4一体化监管制度，探索实施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分级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科技监管、供职监管6项基本制度，在餐饮、物流、医疗、旅游等9个大的行业推进一业一策、一业一单、一业一查、一业一评等4项场景化的措施，切实提升公平公正、科学精准、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的监管能力。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进一步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的覆盖率，也就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抽查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作为抽查的重点、频次、比例重要的参考依据，切实提高抽查的靶向性和精准性。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处长张宇航说，要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 完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的综合评价机制，统一重点行业领域信用评价的分类标准，扩大信用信息在各环节领域中的应用，切实核查企业个人的信用状况，加强政务失信行为的预警，进一步推进信用加惠民的便企应用。 日前，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2021》正式发布。数据显示，北京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攀高，科技自立自强稳步推进。2005年至2020年，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总指数从60分增长至了 162.11 分，整体增幅达到了 170.18%， 1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6.9%。 值得注意的是，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2021课题组提出，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发展需求，当前北京的科技人才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创新发展的短板尚需进一步补足。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北京流向本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不足30%，由此可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比例偏低是当前北京面临的现实问题，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仍待进一步提升。 今天，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字委联合印发《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2021年版）》，对2017年发布的《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试行）》进行了11项修订。2021版导则提出，中心城区共有产权房执行差别化面积标准，18层含以下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95平方米。 2021版的导则提出，共有产权房套型设计应充分考虑家庭代际及多孩、适老型等新需求，大力倡导多居室精细化套型设计，适度设置紧凑型两居室套型。相比修订前的版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面积标准不再是一刀切地限定为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90平方米，而是按楼层划分出18层含以下和18层以上两种情况，且套型总建筑面积上限适度提高。 作为北京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1+8系列举措之一，北京金控旗下小微金服务平台上线以来不断迭代升级。记者今天了解到，平台近日上线智慧融资一体化服务系统，支持小微企业快速获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用户一键发起融资申请，系统将自动推荐首贷、续贷、确权融资、产权知识质押融资等服务，并支持线上融资和金融机构对接，实现多种服务一站对接，一键申请，一网通办。 目前，系统已经对接北京市首贷系统和续贷系统，可以为首贷系统中的企业提供线上融资撮合服务，并支持企业通过小微金服平台提交续贷申请。最新统计显示，北京小微金服平台注册企业近10万家，合作机构350多家，发布债权融资需求1300多亿元，发布股权融资近100亿元，审批授信470多亿元，放款300多亿元。 今年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合长制的意见5周年，也是天津市实施合湖长制5周年。5年来，天津市在做实做细合湖长制管理上下功夫，持续建立健全合湖管护户长效机制，取得明显成效，合湖水质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运尾河位于河西区下河圈公园和金海湾花园小区之间，是海河的一条支流河道，早年曾是造纸厂运送原材料的通道，但随着企业的倒闭，这条河流便无人管理，逐渐成为一条淤积严重并且充斥着杂草和垃圾的问题河道。近几年来，属地金海湾社区曾多次联合街道相关部门进行治理，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始终处于治标不治本的状态。河西区金海湾社区党委书记孙宇说， 每次治理呢都是需要跟街里公共管理科来协调，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清运杂草，但是河底下那个淤泥什么的臭水我们没有办法治理。 为了彻底解决运尾河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在河西区河长办的牵头下，运尾河清淤疏浚工作正式启动，实施了冲挖底泥、堤岸修补等一系列工程。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无人管护的河道被正式纳入河道管理台账。河西区河长办副主任刘冰介绍说， 纳入我们的小尾水体沟渠的河长，后期区里财政出钱 跟海河打捞的公司建立常年的养护，把我们的水面这块就全部每天进行巡查打捞，底岸上由我们城管委定期进行治理养护的，也就形成常态治理。 今年是天津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第五年，经过各级河长和河湖部门的努力，全市河湖的水质和水环境面貌都有了很大提升。 昨天，天津市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平台金鑫办 3.0 版本正式上线。金鑫办 3.0 版服务人群持续扩大，服务事项持续丰富，汇集多个市级部门 APP 民生服务功能，新上线110余项民生服务事项，上线40余个高频电子证照，较 2.0 版本提升 90%， 迭代上线智能搜索、智能客服等智能化功能，精准推送服务事项，全方位推动金鑫办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服务体验跑在群众需求之前。 从河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管理局高度重视 5G 加工业互联网发展，始终立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依托河北省独特区位优势、各市传统产业优势，全面贯彻落实工信部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以及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有力有序有效推动 5G 加互联工业网快速发展。 目前已建成河北联通、中钢行机、新奥新智等二级标志解析节点，接入企业300余家，标志注册量超过3000万，解析量超过1.2亿，推动加快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进程，力争明年初正式建成投用。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古城清洁取暖被指一刀切，禁止烧柴取暖、封堵炉灶，导致一些群众哀动，引发舆论关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回应称，认领全部问题立即整改，决定对古城住户实行登记购买电水暖炕免费政策的同时，改进电费补贴方式，并谋划在古城内逐步推行空气能热泵。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投资建设全流程的科学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涉及简化投资审核管理、优化投资审批程序等多个方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意见指出，要加快健全投资管理制度体系，深化投资领域立改费，不断提升投资决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严格控制新增或变相增设审批环节，对企业能够自主决定，市场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方式能够解决的审批事项要及时推动取消，要简化特定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对列入相关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范围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以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对改扩建项目和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项目，可以合并编制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对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以在合并编制报批文件、简化审批程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绿色通道、部门集中会商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对于规定属于地方审批权限的，其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具体范围，由各地作出具体规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今天上午，青岛地铁一号线南段开启试乘。据了解，青岛地铁一号线是国内最长的跨海地铁，是青岛轨道交通规划线网中的第一条线路，也是山东省和青岛市的重大工程项目。据了解，青岛地铁一号线全长60公里，设41座车站，是国内少见的超长线路。 青岛地铁一号线北段已于2020年12月通车。此次开启试乘的是青岛地铁一号线南段路线，从青岛市南区团岛站到西海岸新区的凤凰岛站，穿越胶州湾只要6分钟。青岛地铁一号线海底隧道也是国内首条地铁海底隧道，国内最深的海底隧道和国内最长的地铁海底隧道，将成为继胶州湾大桥、胶州湾公路隧道之后又一条连接青岛西海岸新区和主城区的过海大通道。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进入国际方面消息。英国和南非的几项初步研究显示，与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相比，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住院的风险要低。不过，研究人员警告，如果太多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住院的绝对数量会随之增加，从而给医院造成冲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等南非研究机构21号发表论文说，感染奥密克戎后的住院风险比感染德尔塔低 80%。 不过，感染两种毒株后住院以后转重症的风险差不多，不过相关研究均未经同行评议，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仍然旨在减少死亡和重症病例。全球的优先任务必须是支持所有国家尽快实现在年底前为其 40% 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并在明年年中将这个比例提升至 70%。 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只有一半的成员国能够达到 40% 的接种比例，导致这一结果的主因是全球疫苗分配不公，非洲仍有3/4的卫生工作者还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预计，随着疫苗供应不断改善，到2022年第一季度，疫苗供应足以满足为全球所有成年人接种，并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疫苗加强针。 此外，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努力通过多方参与的新冠疫苗团结试验来探索下一代新冠疫苗。据介绍，这项试验将用于发现能对变异新冠病毒发挥更加效力的第二代疫苗。这些疫苗的保护作用有望持续更长时间。这项试验还会评估无需通过注射来接种的疫苗。谭德赛说，目前已有两款疫苗入选，短期内还会有另外三款加入，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其他疫苗入选。 法国卫生部长维朗22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法国迅速传播，预计将在明年1月初成为法国主要流行毒株。法国政府目前不考虑实行新的防疫限制举措，打算在明年1月完成疫苗通行证立法，要求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时出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证明。 法国21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7.3万例，7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4万例。维朗说，按照疫情数据模型推算，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在12月底超过10万例。 日本22号报告首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社区传播病例。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3号说，已放宽的民众活动限制不会立即收紧，中央政府将跟进疫情形势，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专业人士合作，做出快速响应。 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22号说，他不认为奥密克戎毒株已在日本全境扩散，但许多专家认为无法避免这种变异毒株今后扩散到全国。与此同时，驻日美军基地近期发生聚集感染，截至23号，位于冲绳县的汉森营地聚集感染人数增至227人。 南非多名医生和研究人员22号说，南非近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量显著下降，可能意味着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高峰已经过去。不过，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南非当前正值长假，许多人返乡探亲，可能使奥密克戎毒株在南非加速蔓延，甚至波及其他国家。按专家的说法，这波疫情中，绝大多数入院治疗的感染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南非现阶段大约有40%的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为抑制近来恶化的新冠疫情，希腊卫生部门想出奇招，医生坐在出租车上门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打新冠疫苗加强针。美联社22号报道，首都雅典郊区一家机构租赁出租车专门用于接送医生，有时医生甚至步行到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家里为他们接种。眼下希腊2/3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最近几周加强针接种速度加快，约30%的人口接种了加强针。 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结束后，不会强制要求因疫情改为居家监禁的犯人重返联邦监狱。因疫情爆发，美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鉴于多座联邦监狱疫情严重，司法部依据国会通过的法规，允许联邦监狱关押的轻罪犯人以及那些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犯人改为居家监禁，以缓解监狱拥挤，遏制病毒传播。 居家监禁状态下，犯人可以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从事能够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参加社区服务、宗教活动、接受诊治、参加教育或培训项目等，其他时间不得外出，且通常应当佩戴电子脚铐。一些网民反对，认为这一做法可能导致更多犯罪。 人民日报海外网消息，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万字长文，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评估文件，涉及上千份美军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告。文件指出，美军空袭的特点是情报漏洞百出，定位仓促且不准确，这引发了国内外强烈关注。 《纽约时报》21号刊登了多篇美国民众的来信。美国历史学教授谢弗称，相关报道详细描述了美军空袭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事实，同时揭露了军方一贯掩盖这些死亡、对相关人员不加约束的做法。心理治疗师罗勒也指出，他通过与大量美国退伍老兵的对话了解到，多年来，当战争罪行的事实从来没有得到美国军方、国会或者总统这些最高领导层的承认时，美国士兵在战争中杀害无辜平民后，内疚的和耻辱感也会变得无法忍受，并在数年后依旧遭受痛苦。 受全球供应链紧张影响，美国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在日本遭遇土豆荒，不得不在年底限量供应薯条。麦当劳日本公司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土豆供应量下滑，从24号到30号将停售中大份薯条，但会继续出售小份薯条。 据共同社报道，麦当劳日本公司的土豆从北美进口。按照声明的说法，加拿大温哥华港口附近遭遇大规模洪水，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出现供应链紧张，土豆供应延迟。 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一条管道21号改变输气方向，将欧洲天然气价格推上新高。这条管道全长超过4000公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北部延伸至德国东部，途经白俄罗斯和波兰，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之一。 美国和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和行业专家屡次指认，俄罗斯故意不给欧洲输送天然气，目的是就乌克兰局势和一些欧洲国家拖延北溪二天然管线认证施压欧方。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抵达德国北部，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一条新管道，由俄德等国企业合建，建设过程遭到美国的阻挠和制裁。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和体育方面的消息。央视网消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公布五大径、 任子威、宁中岩、高廷宇四人已经获得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参赛资格。短道速滑与速度滑冰两个项目的其他运动员还需要通过选拔来争夺剩余的名额。本次公布的四名获得冬奥席位的四位选手都在本赛季刚刚结束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和速度滑冰世界杯中有单项冠军的斩获。 今天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赛程公布，先进行的是混双比赛，中国队首场将对阵瑞士队，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赛程公布了，比赛从开幕式前两天2月2号开赛，到闭幕式当天2月20号上午结束。冰壶呢是冬奥项目里横跨时间最长的项目，先进行的是混双比赛。2月2号晚上8点05分，中国队首场对阵瑞士队，第二场在2月3号上午的9点05分将迎来澳大利亚队的挑战。前半程对手实力较强。 近日，北京石景山区开展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全流程全要素演练，重点针对首钢滑雪大跳台、冬奥公交场站等涉奥重点场所的电力、供热、消防等城市公共设施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进行模拟演练。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本次演练科目内容是模拟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组赛时主要任务中出现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处置，共设置13个演练科目，其中首钢园区周边3个科目，石景山交通场站2个科目，首钢滑雪大跳台3个科目，首钢园区内部5个科目。 今天演练的主要科目是小火山跑水，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会冻裂，所以我们就是模拟小火山跑水的场景，会停水进行小火山更换。在停水过程中呢，我们会用水车向大跳台临时进行供水，不影响正常用水。 今天这个环节模拟的是大跳台场馆电力设施一路高压停电的时候的一个故障的应急发电车启用流程。在场馆赛事全部停电的时候，这台发电车可以带动所有场馆赛事需求。 本次演练以属地运行保障任务为主场景构建，通过在正常赛事运行的基础上叠加突发事件，多角度模拟赛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全面检验了属地保障团队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水平，为赛时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 石景山区作为冬奥会北京城区内的重要赛区之一，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进入到加速冲刺的阶段。根据本次演练的结果，继续细化流程和人员的配备，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事要求来精益求精，落实好各项筹办工作。 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各国运动员都表达了参加冬奥会的强烈愿望和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来自以色列和伊朗的冰雪健儿对北京之行期待不已，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以色列花样滑冰运动员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和搭档海利·科普在以色列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是已经参加过2届冬奥会的老将了。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今年7月，克拉斯诺波尔斯基与海利·科普组成了新的奥运会搭档。对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期待不已。 I'm very excited. 他说，我太激动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北京了，享受那里的奥运氛围，我真的很激动。搭档海利也说道， I think we'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in practice. 我们之前一直努力训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备战奥运会和普通的训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备战奥运会的强度更大，要求更高，我们更加刻苦训练，尽全力备战奥运会。所有运动项目和运动员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太棒了。冬奥会能够按计划举行，真是太美妙了。本届冬奥会，以色列将派出7位运动员参加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3个大项的角逐。另一个中东地区国家伊朗称得上是中东地区的滑雪运动大国，滑雪运动的群众基础雄厚。伊朗滑雪运动员普里亚·萨韦·谢姆沙基曾2次参加冬奥会。他说，每个运动员辛苦训练4年来参加奥运会，才不会浪费精力在政客们的政治游戏上。 昨天，筑梦冰雪相约冬奥第3届全国学校冰雪运动竞赛暨冰雪嘉年华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和长春市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比赛将持续到28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本次冰雪运动竞赛共有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9支运动代表队的1155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比赛昨天开始，28号结束，共设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速度滑冰、冰球和越野滑轮6个大项、54个小项。同期举行的冰雪嘉年华活动包含冰雪运动体验、冰雪文化宣传、冰雪创意大赛、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以教会、勤练、常赛为指引，努力帮助学生培养冰雪运动爱好，提高冰雪运动技能，让他们在冰雪运动中享受乐趣、锻炼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地处奥运功能核心区的北京朝阳亚运村街道近日完成了冬奥村周边405处无障碍设施改造，完善的盲道、扶手、低位洗手台等设施让残疾人和老人更便利。位于奥运功能核心区的亚运村街道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3个体育盛会举办之地。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按照计划，北京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将在2022年12月全面完工，确保承办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开闭幕式和决赛。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体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钢结构罩棚、看台板和机电安装施工。改造后的工体将成为一座国际标准足球赛场。 过去是个综合的运动场，应该说兼有足球场的作用。现在呢，是把它给华丽转身以后呢，变成了一个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满足这个亚洲杯开闭幕式的这个要求。 相比原来的工体双层看台，改造后变成了4层，看台坡度增大，观众视野更加宽阔。原有的环形跑道也已经取消，观众与运动员距离更近，观赛体验将大幅提升。在外观方面，新工体遵循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原则，继续呈现出1959年首都十大建筑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除了提供体育功能外，工体还将新建地下商业空间。未来，北京的2条地铁线路将与工体连接，优化工体三里屯地区公共交通体系，提升该区域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能力。 昨天，为期3天的全国跆拳道精英赛在江苏无锡落幕，梁玉帅摘得男子58公斤级以下桂冠。来听总台记者央视的报道。 为了通过以赛初练、赛训结合，提升国内跆拳道运动员的整体竞技水平，本次比赛采用了循环赛制，这是国内跆拳道专业赛首次采用这个赛制。在男子58公斤以下级比赛中，山东队选手梁玉帅在小组循环赛阶段连胜5名对手，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 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赛制吧，然后可能就是有些不太习惯，但是相比以前就是单败淘汰赛吧，然后有些选手可能输完一场之后就可能没有再有机会继续比赛了。这一次反而就是提高了我们，就是多比赛嘛，多积累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改革。 决赛中，梁玉帅的对手是来自广东队的陈小毅，两人在小组循环赛阶段就有过一次交手，梁玉帅以8-2取胜。决赛中，梁玉帅凭借其擅长的旋转腿法，以26-6赢得一场大胜。梁玉帅3天的比赛一场未失，以全胜战绩站上男子58公斤以下级的最高领奖台。 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进行了争冠组的比赛。山东泰山以2-1绝杀逆转长春亚泰，豪取9连胜的同时，将积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北京国安和深圳队以2-2握手言和。在其他场次的比赛中，广州城1-1河北队，广州队0-0上海海港。 今天上午，天津男篮一行前往长春，准备即将于本周末开始的本赛季 CBA 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出征前，俱乐部还官宣了一个好消息，中国男篮名宿张庆鹏正式加入天津男篮教练组，他将以助理教练的身份负责主教练张德贵。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了解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将启动29周年庆系列活动，庆典活动第四届潘淘会将与游客见面，将举办多场文玩文创主题的活动，系列活动将包括云逛、会购、趣玩、抢拍等板块，持续到2022年1月3号。 作为活动主阵地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将甄选100家优质商户开展热门品类优惠抢购活动，潘家园直播基地也将邀请200多家商户点亮线上潘淘会话题活动和大话文玩活动，同时潘家园礼物店也将开启潘家园礼物暖冬献礼趣味活动。12月26号，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举办古籍文献拍卖会，包括近1000件拍品。 记者今天上午从首钢园举行的2021科幻科技展示应用论坛了解到，沉浸式数字艺术馆廖仓于今天启动试营业，展开压力测试，12月25号正式对外开放。观众不仅可以品味光影艺术盛宴，还可以解锁众多工业遗迹打卡地和科幻隐藏玩法。 除了视觉艺术展厅，廖仓还设置了汉服馆、国潮餐厅、工业酒吧、阅读休闲区等。位于4层的国风艺术区还将不定期举办各类亲子绘本、非遗大师课、艺术沙龙等活动。 今天是天津的617岁生日，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天津鼓楼博物馆于今天推出《灯影下的故事：馆藏皮影展》。此次展览共展出138件馆藏珍贵文物，内容涵盖皮影戏起源、皮影戏经典戏出以及制作工艺等。据了解，此次展览展期将持续到2022年6月15号。 信仰新传红色家书专题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重温红色家书、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共分为信仰之光、壮志之举、新传之路、筑梦之歌4个单元，选取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不同时期的革命者、建设者的40组家书，并讲述了背后的故事。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22年2月28号，游客可提前在中华世纪坛小程序预约参观。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展，近300余件各类材质文物与艺术品全面展示长江的历史之久、人文之盛、生态之美、工程之巨。 展览按照横穿万古岁月流、文明传承延绵长、千年文脉润古今等5个单元徐徐展开，300多套各类材质的长江文化代表性物证串联古今，汇聚长江全貌。本次展览由国博联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推出，将持续展出3个月。 明年春节期间，天津大剧院为喜爱艺术的天津市民备上艺术大餐。2022年2月2号至5号，也就是大年初二到初五，天津人艺原创话剧《海河人家》将与家乡的观众见面，讲述天津人自己的身边事。这部剧由李阳担任出品人，黄维若创编，钟海担任艺术总监和导演。 诞生于1951年的天津人艺是我国戏剧舞台的劲旅之一，几代艺术家创作的一大批京味现实主义话剧作品，《海河人家》正是一部延续了天津人艺优良传统的作品，以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迁为背景，聚焦于海河边上的一座小洋楼上的故事。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李可，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雪，最低气温零下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零下3摄氏度。